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760集，阴阳眼。皇宫里大摆筵宴，人一多就热闹。展昭和公孙都不怎么喜欢掺和，坐在桌边喝茶聊案情。达旦那头是家宴，太皇太妃和太后招呼着，而群臣的关注点其实是邹月。总之主角都在中间围着，外围的人该干嘛干嘛。公孙拿着个茶杯品着点心，倒是蛮惬意。 喂， 展昭感觉有人戳他，转脸就见林业火拿着个杯子坐到他身边了。 你家白耗子呢？ 他貌似有些事情。 哦。 林业火拿了块点心送到跟屁虫一样粘着他的依依嘴里，然后接着问展昭， 闹鬼的事情是真的吗？ 展昭点头，反正也闲着没事儿，于是仔细跟林业火讲了一下。展昭说的过程中，欧阳少征和邹良也过来了，他俩是听影卫说的七哥的鬼魂又一次袭击了赵普的事儿，所以过来打听。 当年七哥的鬼魂袭击赵普，你们知道这事儿吗？ 邹良和欧阳都点头，他们几个一起长起来的自然都知道。 话说七哥那丫头也邪性啊，这么多年了还阴魂不散啊。 赵普干什么了，人家姑娘念念不忘的。 公孙似乎有一点点在意，小声问了句，邹良和欧阳少征对视了一眼。 这倒是个问题，王爷从小到大都挺招那玩意儿的。 那玩意儿 脏东西。 展昭下意识要去和白玉堂对视一眼，转了个脸看到一脸震惊的林业火，才想起来白玉堂没在。林业火见展昭看自己，也跟他对视，表示哇，原来赵普从小到大都招鬼的呀。展昭微微眯起眼睛。 林业火倒是也长得不错，不过看起来那耗子顺眼好多好多。对不上眼好寂寞。 林业火眨了眨眼，他似乎从展昭的眼睛里看出了一点点不爽。林业火回头看了看身后也没人呢。 耗子不在不开心。 展昭正叹气，就感觉桌子底下似乎有什么在动，还往自己腿上爬。展昭低头一看，就见小四子钻了上来，扒着展昭的膝盖，手指竖在唇上。公孙也看见了，四处望了望，就见几个皇宫大臣家的闺女儿正到处找小四子。小梁子也跑回来了，给小四子打掩护，指着远处的院子说是小四子上那儿去了。几个小姐都跑了，小四子才松了口气，爬上展昭的腿坐着。 猫猫，白白呢？ 他嫌热闹不来了，去白府了。 小四子撅个嘴，早知道那么多人那么闹腾，他也不来了。他最近发现谁都要捏他两下，小胖子也不是谁都可以捏的，肉肉也是有尊严的，捏了要痛的，以后准看不准摸。林业火仔细打听了四海楼的情况，展昭还说起了那蜘蛛精似乎掌握几位尊者的绝学，于是众人更加好奇。公孙瞄了一眼不远处被随着达旦一起进京的那群外族弟兄们围着敬酒忙得团团转的赵普，问欧阳少征， 你们说赵普招鬼魂？ 欧阳点点头，扫了一圈，看到了站在八王爷身旁的黄公公，就对他招手，黄公公乐呵呵跑了过来。这位老公公一直跟随八王爷，赵普小时候也都是他在照顾，有时候八王爷不在，家中五个混世魔王外加一个小皇帝都是黄公公带着，可谓是受尽折磨。黄公公到了欧阳少征身边坐下，接过小梁子递给他的橘子，也是百感交集。可惜贺一航和龙桥广还在边关没有回来， 当年的几个小魔星现在都成了大将军，老公公也是颇有些成就感。欧阳抬手一搭老头的肩膀，对他眨着眼。 老爷子，赵普小孩时候阴阳眼的事儿。 老头原本挺乐呵，叫欧阳一句话说的一蹦，赶紧摆手。 大吉大利，王爷不是又看到什么了吧？ 他昨个还撞到鬼了呢。 没理由啊，不是说等过了八岁脑后骨长好之后就不会再看见了吗？ 什么脑后骨？ 嗨，九王爷小时候啊，那只淡色的左眼貌似是开天眼的，可以看到鬼。小时候啊，经常听他莫名其妙地跟四周围打招呼。有一次，八王爷带着他过桥，他拽着八王爷不让过，说桥要塌了。八王爷问他怎么知道，他就说姐姐说的。八王爷又问他哪个姐姐，九王爷就指了指身边。他话刚说完，桥真就塌了。哎呀，八王爷吓坏了，抱着九王爷问他那个姐姐什么样。九王爷形容了一下，后来八王爷派人一打听，你们猜怎么着？ 怎么着？ 以前啊，就从这桥上有个女子跳下去自尽的。哎呀，吓死人了。 众人彼此对视了一眼，公孙就皱眉。 跟脑后骨有什么关系？ 有没有那么邪性啊？哪座桥上没掉下去过人呢？会不会是赵普小时候戏弄八王爷的？ 哦，九王爷从见到鬼之后慢慢开始被鬼袭击。有一次在宫里，王爷好好的站在河边喂鱼，突然被人一把推河里了。但是每次都没看到他身边有人。这也是为什么王爷时时刻刻派那么多影卫跟着他的原因。 众人点头的同时也再一次提醒黄公公。 脑后骨。 太皇太妃请了个捉鬼的天师。那位大师给王爷看过，说他脑后骨异于常人的软，等长大一些骨头长硬，他就再不会见鬼了。果然呐，九王爷过了八岁之后就再没遇到过撞鬼或者看见不干净的东西的事了。 众人皱眉点了点头，同时望向公孙，那意思还有这么一说吗？公孙不说话，轻轻地摸着下巴，似乎若有所思。黄公公跟众人又聊了几句，就去八王爷那边忙碌了。等人走了，展昭看向欧阳、少征和邹良。 赵普真的能见到鬼？没听他说起过呀。 多少年前的事儿了，而且他的确也很少提起这些。 其实我们那时候太小，可能不是很明白。现在看来，感觉王爷像是被隔空拳之类的功夫袭击了。 众人都看邹良，欧阳想了想，撇嘴。 倒也是，小鬼将他推下河这事儿特别蹊跷，你们还记得多起吧？ 众人都点头，多起是八王爷以前的侍卫，也是多罗的爹。多起解甲归田之后，多罗继续照顾八王爷，保护他安全。赵普他们小时候在开封的安全都是由多起负责的。 那次赵普被推下河的时候，老贺就说不对劲儿，他在河边仔细地找了一圈，后来拉着多起到了赵普站的地方后面一棵树前边，不知道说了些什么。多起之后就派了很多人过来看着赵普，大概就是在那之后没多久，太皇太妃请了个算命先生来给赵普算命，才有了那个脑后骨长好了就不招东西了的说法。 赵普是一直都被袭击，还是只在皇宫里面被袭击？ 好像是有些规律。 比如 我们小时候都比较能跑，赵普尤其如此。 他在皇宫出生，但是三岁前都跟太皇太妃在大漠，三岁之后回来到八王府和皇上一起生活，那个时候我们陆续认识的。 说着欧阳拍了拍邹良的脑袋， 那会儿就他还没碰见。 众人都点头，贺一航、龙桥广都是跟着欧阳老将军这个干爹长大的，他们四个从小就在一起玩，贺一航年纪最大最稳重，但是赵普是带头的。 三岁到五岁这段时间，赵普是一会儿有鬼救他，一会儿有鬼害他。五岁之后请了那算命先生算了命，五岁到八岁我们就开始频繁的往来西北和中原了，那会儿也就带上邹良了。五岁之后赵普功夫就很不错了，八岁左右就再也没遇到过鬼了，说是骨头长好了。 八岁之后他在黑风城的时间就已经比在中原多了吧。 展昭看了看公孙，公孙似乎也是有所领会，没再多说什么，之后抽了个空，公孙独自一人去找了太皇太妃。太妃这会儿也不在前殿，因为达旦比较爱清静，父女俩十分珍惜这难得的独处时间。太皇太妃和达旦都十分喜欢公孙，不拿他当外人，让他一起坐着喝茶。公孙私下里问了太皇太妃关于赵普小时候阴阳眼的事儿，太妃倒是乐了，冲公孙摆摆手， 我这是找了个人假扮的江湖术士出的权宜之计，为的是保护泽兰的性命。 果然吗？当时有人要杀赵普？ 的确有人费尽心思要杀我儿，幸亏还有个高人保护我儿，还教他武功，若不是那高人呢，我儿早就不在了。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 在下展昭，今日有幸与各位小姐一同 滚、拽我做甚？ 想看戏自己掏钱。 哇，你那么有钱，不如你 不给。 小气。各位小姐，算了。小四子过来。 展昭，你要干嘛？ 哎，先说好啊，不许让我儿子做奇怪的事儿。 不会不会，来小四子卖个萌。 各位哥哥姐姐，小四子没钱吃饭了，可不可以求个订阅分享，让我吃点东西呀、啊？